第441面，第五行看起，第五行，三卧道，又名三卧趣，又名三途，为一切众生造卧所生之处，故名卧道。地狱卧鬼出生，这三道叫三卧道。《法华经·方便品》说：“以住欲因缘，坠堕三卧道。”盖为众生如内有贪求欲乐之念，这是因；外面呢攀缘欲尽，这是缘。以此因缘起念造恶，终堕恶道。这一段引了《法华经·方便品》的经文，说明三卧道。三卧道前面我们学了不少了。这个三途是一切众生造作恶业感受果报的处所，所以叫卧道。有地狱、恶鬼、畜生这三大类。一切众生内有贪嗔痴慢疑这个念头，这是因。佛常给我们讲啊，五毒啊。这个意思引申起来，包括头一个就是执着身是我。这是一切恶业兴起的因，以为有我。实际上呢，这身不是我。为他造作恶业，实在是不值得。他是假的，他不是真的。所以，破身相，这才真正的入佛门。小乘是出国须陀洹，大乘是实性位、初性位的菩萨，这是刚刚入佛门的。入佛门的条件，大小乘完全相同。《金刚经》前半部所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就入门了。大小乘都是这个条件。那么至于大小乘呢，也是语言不同。所以佛法呢非常重视语言这一桩事情。语言实在太重要了。在出世法里头，以净土来做例子，净土里头四土三杯九品也是在语言不同。善导大师说得好，总在语言不同。语言要是 非常殊胜，四土里面他能够生长吉光土啊，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缘要差一点呢，他就生到同居土、方便土啊。缘殊胜的都生在十宝土啊，最殊胜的就是长吉光了，妙觉过位了啊。凡夫造作极重的罪业，地狱众生、无间地狱，能不能寄身成佛，正道妙觉过位，在理论上讲能。啊，一念觉就成佛了，一念迷就堕地狱了。都在一念呢，啊，所以遇缘呢，就是这一念你所遇到的缘。啊，像唐朝禅宗六祖慧能遇的缘太殊胜了，啊，他遇到五祖，所以他就成佛。啊，他有很深厚的善根，如果遇不到五祖，遇到普通一个禅师，他也是普通人，都在语言不同。啊，他的引导的这个缘是张别驾，啊，佛门弟子每一天诵金刚经啊，念经的时候被能大师听到了。啊，这个人认识无足人和尚啊，就把慧能大师介绍到黄梅去了。这个缘太殊胜了。啊，那个时候禅宗的道场太多了，到处都是啊。他没有推荐别人，推荐到无祖道场，这个缘让他成就了。啊，他要没有这个缘，他是个普通的禅师。啊，换一句话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很难。恶道也是这样的，啊，遇到极不善的人，不善的人是现在这个世间太多了，诱惑你，啊，引诱你去造杀盗淫妄，这就地狱业了。哪些人造呢？造的人太多了。饮食，这一天吃多少众生？地球上人口现在超过70亿，哪个人不吃肉？每一天吃这些动物有多少？啊，你们同学到网络上查查，网络上有报道，把这个数字告诉我。啊，那么第二个，今天男女关系乱了，古时候对这个非常重视，这个关系乱了，造成杀人。堕胎是杀人的，小孩投胎就是一条命啊，你不能说的否定他了，他的灵魂来做胎 虽然胎还没有形成，啊，佛经上说，前七天是个肉团，但是这个里头有阿赖耶识，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啊，在胎胞里头慢慢的发育，大概七个星期就有人的形状出现了。啊，能看到这头，能看到他有脑，他脑波起作用了。啊，他有心脏啊，开始在跳动了。你怎么可以杀他呢？不是杀别人，杀自己的儿女。这个给儿女到你家来投胎，你跟他结上深仇大恨，他找你索命啊！那现在这个世界上，每一天堕胎杀这个婴儿的有多少啊？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平均每天超过150,000。这还得了啊？啊，这个150,000是医院里有记录的，还有堕胎没有记录的，不包括里头。150,000以上，杀业这么重，带来的果报就是社会动乱，地球上的灾变，这是花报叫现世报啊。果报呢，诸位一定要晓得，全是无间地狱啊。你跟众生结的缘太深了，你天天吃他们，啊，今天全世界都知道玛雅的灾难预言，我们也接到很多信息，信息里告诉我们，具足三个条件的人会平安度过。啊，哪三个条件呢？第一个是吃素，第二个是心清净，能定得下来。啊，换一句话说，心浮气躁的人躲不过。啊，灾难现前，不惊不怖，若无其事，处之泰然，就能够躲过。第三个是爱心，要培养爱心，要扩大爱心。凡是人皆需爱还不够，我们的爱要能够包括花草树木、山河大地，宇宙之间没有一样东西不爱。真诚的爱心，具足这三个条件，这个灾难不会危害你，你可以平安度过。我们想一想，有道理啊，真有道理啊。啊，可这三桩事情啊，真要落实啊。吃素比较容易， 啊，把心定下来的时候也有一点困难，为什么呢？几十年来都养成心浮气躁，现在一下要定下来呀，不是容易事情。可是为了避免这个灾难呢，我们要努力呀，不能不把心定下来，这个很重要。第三个爱心，我们平常都是自私自利，只有自己没有别人，这个不行。这个在灾难上过不去的。为什么要把爱心扩大？我们现在明白了，爱心是信德里面的核心。所以所有的宗教没有不讲爱的。西方的宗教，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佛教讲慈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中国古圣先贤讲本善，本性本善。具体的还是这个爱字，五伦里头第一条核心，父慈有亲，就亲爱呀。这个亲爱是天性，是性德，性德无量无边，它是性德的核心，所有一切善行都从这个心里延伸出去的。所以这个爱心太重要了，培养爱心。那让我们就会想起贤首过死在还原观上讲的四德。我们这四个四德都具足，这个灾难就平安度过。第一个随缘妙用，随缘恒顺众生，要随顺环境，逆来顺受。无论是人事环境还是物质环境，一定要知道不怨天不尤人。我们自己受多少冤枉，受多少委屈都无所谓，不要放在心上，不能怪责别人。我们相信呢，因缘果报，丝毫不爽。我们所受的委屈，所受的冤枉，决定自己有过失。不在别人。老祖宗教给我们，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我们内心要反省。不是这一生当中不知不觉得罪他，那就过去生中我对不起他。今天他这种态度对我是应该的，我要接受，我要欢喜，我再不怨恨了，这个结就解开了，好像是账就还清了。我过去这么对他吗？他今天这样对我吗？对，这不一报还一报吗？我不再有怨恨心了，结就完了，就清楚了。好事啊，不是坏事啊。真正觉悟啊，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处之泰然，通通都在消业障。顺境里面， 善缘里面，善缘呢，周边都是好人，都是关心你的人，爱护你的人，赞叹你的人，我们知道感恩，不能有骄慢，不能有贪念啊，在这个里头看看这一些不善的念头会不会生起来啊，这些不善念头统统没有，心地清净平等，好啊啊，处顺境啊，处善缘啊，啊处逆境，处恶缘，没有怨恨啊，还是欢欢喜喜，也是感恩的心。为什么呢？那些人替我消业障啊，消不善的业障，顺境善缘呢，消我们自己过的做的那些善的业障。诸位要晓得，善恶业统统要消啊。啊，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恶业，也没有善业，这个一定 要懂得啊。执着有个善业，你来生是人天福报，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善恶统统没有了，好啊，回归自信呢，这样才能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生十宝庄严土啊，品位很高啊啊，所以真正懂得就像善财童子一样，你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是什么呢？断烦恼，消业障，开智慧，成就真实的功德。啊，善财童子所表演的，我们要能体会得到啊，要能把他这套本事学会也，用在我们自己生活环境当中，我们就得到了。啊，这一生天天都是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善知识是代表眼前的社会形形色色啊，社会里头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问题我们是不是善财？如果是善财，那就是五十三参，天天都是五十三参啊，样样都看，样样都听，样样都接触，心地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真的断烦恼，消业障，长智慧，成功德。所以修行，真正修行在生活当中啊，五十三参里面有没有逆境啊？有，顺境多，逆境少，这里都表的有很深的意思啊，逆境的障碍不大，顺境的障碍了，顺境容易迷惑人，逆境容易警惕人，所以善财五十三参，逆境少，啊，顺境多，啊，顺境里头不动心，啊，真不动心。 所以顺境不好处啊。啊，逆境反而好处，因为警觉性很高。啊，逆境是迷恋在当中，警觉性没有了。啊，如果守不住这些道德的界限，出顺境没有不堕落的。我们看看历史，历代的帝王，他亡国是出什么境？出顺境。他亡国了。开国的帝王，他出逆境。啊，为什么？社会动乱。啊，所以他的警觉性很高。啊，要用智慧。亡国的帝王啊，出顺境，安乐，吃喝玩乐，没有警觉性呐。啊，因为天下太平啊，老百姓所有的这些，工作的效果都来贡献他了，让他一个人去享受啊。啊，他自己乐意忘忧啊，人民苦啊，他在享受啊，哪有不亡国的道理？啊，顺逆境界都用智慧去处理，这就对了。我们学佛，佛经上处处都显示这些东西，要会看。啊，三恶道非常容易堕落。啊，哪些人堕落？那是富贵人家。为什么？他天天吃肉啊，天天杀生。啊，民间没有这个能力，民间每天有青菜吃就不错了。啊，所以诸位冷静观察就知道了。啊，我们来生要不要做富贵人？不敢，怕会被迷惑。啊，那想一生富贵，想完了就堕地狱，不值得。啊，还是极乐世界好。啊，我们这一生老实念佛，啊，生活。只要吃得饱，穿得暖，有个小地方遮避风雨，足了，很快乐了。啊，把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好，决定得生净土。啊，我们希求的是什么？希求在极乐世界提高品位。有这个愿，不要有这个想法。有这个想法，这个想法是杂念。啊，想法就是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想阿弥陀佛，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大师之菩萨说，这就对了。以祝玉因缘，你看这个祝玉是财色名食睡，是缘；贪嗔痴慢疑是因，这三毒是因啊，加上慢跟疑五毒啊，这个因缘聚合，业报就现前了。啊，将来啊，追堕三恶道啊！幕后这一行是黄念老用白话给我们总结。啊，该为众生，如内有贪。 贪求欲乐之念，这是因。外面呢，攀缘，啊，攀缘呢，财色名食，啊，这是缘。以此因缘，起念造恶，终堕恶道。本章这个前面呢说过，阿弥陀佛发愿呢是24章，里面有48愿，这是第一章啊，本章第一章里面有2愿，第一个呢是过无恶道愿，第二呢是不堕恶趣愿啊，其下第一愿曰：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啊，乃过中无有三恶道愿啊，这是第一愿。此正表弥陀大悲心切，故首两愿呢唯愿众生无苦啊，这是佛法讲的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是离苦达到究竟啊。三恶道是苦中之极苦，极乐世界没有。密教中曰：大悲为根，菩提为因，方便为究竟。菩萨了以此来帮助一切苦难众生，这个苦难众生就是指六道里面的三恶道。密教里头也说，这个注解里头啊，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这教义、啊、通通都有啊，所以这个注解是非常之可贵啊，学习这部注解等于是整个佛法里头的精华你全都学到了啊，确实就像我们今天学中国传统文化，我们找一部书能够代表整个传统文化，那哪一部书呢？唐太宗编的这个群书之要啊。在佛法呢，我们找一部经典能够代表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全部佛法，那就是这一部经典注解。这个注解是集注啊，实际上这个概念呢，就像群书之要编辑的概念相同啊，是把整个佛法无论宗门教下大乘小乘显教密教精华全部都在这一部注解里头，通通收在这里啊。他引用了83部经论，110位祖师大德的著述啊，群书之要是在10000多种书籍里头，80000多卷，精挑细选，最后归到65种。那六十五种是精华了，从这个精华里头借取修身、齐家、治国这一些道理方法，把它编成一本书。 啊，叫群书治要，50万字。所以这一部书是精华里面的精华。啊，65种是精华，这是65种里面的精华。这还得了吗？啊，我们现在需要的就这个东西啊。那在佛法里头有没有这个精华呢？有没有群书治要呢？有。这一部《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集注，就是佛法里头精华之精华。啊，学中国传统文化，一部群书治要够了。学佛法呢，这一部注解够了。不容易，我们花了60年的时间呢，才找到，才肯定它。啊，真的，全部佛法都在这里头啊！啊，这密教里头讲啊，大悲为根，啊，慈悲心呐、啊，慈悲为本呐、啊，菩提为因，啊，菩提心什么？度众生的心。四弘誓愿就是菩提心的。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把心量拓开，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把慈悲心变法界，把善意变法界，这就菩提为因呢，方便为究竟。那方便是帮助众生的方法，方法无量无边，不是没有一定的。方就是方法，便是便宜、便利。应该用什么方法就用什么方法，活的不是死的。才能做到尽善尽美呀。又《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里面说，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铁骨。那么什么是佛？真正具足大悲心的人，那个人就是佛。佛之体是大悲心。大慈大悲也，大悲什么意思？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孟子说的好啊！说的白一点，怜悯的心，同情心，看到别人有苦有难。自动就会帮助他，就会救度他。根本都不用经过考虑思索。看到别小孩掉到水里去了，赶紧下去把他救出来。老人走路跌倒了，赶紧把他扶起来。这是大悲心呐。可是现在这个社会麻烦了。让有大悲心的人不敢做，不敢行方便。为什么？你把他扶起来，他赖你，他告状告你。你把他推倒的，要你多少钱，要赔偿，这不是麻烦事吗？ 啊，这是社会也。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道心逆施，人不能做好事啊！做好事处处的障碍啊！没有人奖励你，只有人骂你，你怎么这么傻？多管闲事啊！麻烦找上来了啊！所以现在人不敢做好事。啊，这个风气是外国的，不是中国的。啊，我们在外国住才知道。啊，别人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叫灾难的时候，千万别碰他。啊，怎么办呢？打电话给警察，让警察报警，让警察来处理。啊，你可别碰他，你要碰他的时候，问题后果不堪设想。啊，那么现在在中国也有这种状况了，这是西风吹到中国来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办？我们也得学外国人，看到的时候立刻报警。啊，请警方来处理，我看到在什么地方。啊，咋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嗯，没有别的路可走啊，我们只有这么一条路啊！啊，众生有苦有难，你敢去救他吗？啊，这个是真实智慧啊，善巧方便的全智。没有这个本事不行呐、啊。故愿各种永无我取。啊，极乐世界永远没有三恶道。第二愿，不多我取。或愿不更我取，就是你再不会多。我到了，这第二愿，此成第一愿而言，我国呢？这个我国是阿弥陀佛自称啊，就是极乐世界啊。我国不但呢没有三恶道，甚至从阎摩罗界啊，阎摩罗界就是地狱道。等卧道中来生我国之一切众生，受佛之教化，不但永不更入我趣，并悉皆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第二愿呢，就又更进一步啊，因为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是普度一切众生啊，包括无间地狱啊，上面包括等觉菩萨，下面包括无间地狱，统统的度啊！啊，这真不得了。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殊胜美好到极处啊，再找不到这种地方了，十方诸佛刹土里头没有啊。我们这一生有缘，无比殊胜的缘，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 彭吉清居士讲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我们遇到了，要珍惜，不能错过。啊，这个缘是什么？缘是叫我们在这一生缘成佛道的缘。能不抓紧吗？能轻易放过吗？啊，今天有人说，我给你做高官，我请你做总统，我给你1000亿的财富，让你去享受，你别念阿弥陀佛，你别往生，你敢不敢？啊，你要一听这个不错啊，这眼前就可以得受用啊，你要一接受就完了，这次机会就完了。要知道享福，享福到最后来生都上不到，你就错了，这个可不能上当，头脑要清楚。啊，别说这个人间的总统，大梵天天王来请我，啊，去做天王，摩西首罗天王来请我，都不能干，决定不可以上当。啊，千亿万的财富是假的，死了一分钱带不去。啊，要这个东西干什么？世间名闻利养一场空啊，不是真的。啊，这个东西不看清楚，肯定上当。那么阎罗界这些众生，有没有念佛往生的？有。地藏王菩萨就在那里表法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地狱空不了啊。在地狱度什么众生呢？还是度善根深厚的众生啊，生生世世念佛。为什么会堕地狱去呢？最后一念差了，被名闻利养诱惑了，这样就堕地狱去了。所以堕地狱，阿赖耶说善根深厚，所以菩萨到地狱去找他们，跟他们一说法，他马上醒悟过来了。啊，这一觉悟过来了，他忏悔业障，啊，后不再造，真正回头念佛往生。他真成就了啊，所以地狱众生不能瞧不起他，不是没有善根的。堕地狱，老实话，不是普通人，普通人堕不了地狱，普通人你造不了那么重的罪业啊，能够杀人又不偿命啊，拥有亿万财富的时候，他不需要去抢劫，他有大福报啊，享福享迷惑了，他才造恶业啊，恶业让他堕地狱啊。所以一般人做造罪业的时候，堕哪里？都堕恶鬼道。堕地狱那是造极重的罪业，那他有本事啊，他不是普通人了 啊，所以这些人往往都有深厚善根，一时把持不住堕落了啊，贪嗔痴慢起来了，这样堕落的啊，所以他回头也快啊。佛菩萨到地狱里教化他们啊，佛菩萨知道他有善根，善根深厚的一说 一回头，可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上上品往生，我们都比不上啊。这个道理讲得通啊。不是讲不通的，所以善导大师这句话是了不起的啊！四徒三辈九品，总在语言不同啊！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跟十方诸佛如来都有缘分呐、啊。我们过去有无量劫，生生世世。跟诸佛菩萨结缘的啊，结缘为什么没成佛？没到极乐世界，不听话了，经不起诱惑，不是没有善根呢，不是没有福德，有啊，啊，没有善根福德的人呢，他造不了恶业。啊，善业都不能造很大的，大善大恶都是善根福德深厚的人，他们才有份呐、啊。啊，我们对这个道理要搞清楚，要搞明白。啊，这恶道中，你看，来生我国一切众生。受佛之教化啊，在地狱里头接受佛教化，在恶鬼里头接受佛教化，在畜生里头接受佛教化，诸佛菩萨普度众生，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那个面孔里头，三十二个都是菩萨像。表法的意思错了。啊，这三十二相里头啊，有佛像，有菩萨像，有声闻缘觉。就有十法界的相，有恶鬼相，有畜生相，有地狱相，表示观世音菩萨普度啊！啊，所有相全是菩萨相，观世音菩萨只度菩萨，菩萨之外好像都没有了。啊，是那个相不是这种做法了。啊，我在以前想了一个方法，观音菩萨的像应该怎么做呢？像四川这个戏剧里的表演的变脸，哎，摇头一变就变成可以变成一个样子了，哎，那是观世音菩萨。啊，在这个世界，各种不同族群的像。不同宗教的像，啊，全是观音菩萨。啊，不同的畜生的像，不同恶鬼的像，哎，这个变起来才有味道啊！啊，大陆上有一个表演的千手观音，啊，那千手观音当中第一个人主演的这个。要有变脸，哦，那他的演出就精彩了。啊，可惜就少了这一招。啊，观世音的精神没有体现出来。啊，能用这一招，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完全体现出来了。啊，所以那个。主演的那个角色站在当中的要学会变脸 净土论注云：“佛所得法，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就说明你看看，地狱众生到极乐世界都能够成佛，到那里去就成佛，就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谁证的？《华严经》上妙觉如来，只有他证得。啊，等觉都没有，等觉是三藐三菩提。啊，这一句话完全是梵文音译的，可以翻，为什么不翻呢？尊重不翻。啊，翻成中国的意思，无上正等正觉。啊，正等正觉，在华严经上，从初住，华严是原教，初住到等觉，41个阶级都是正等正觉。啊，加上无上啊，是妙觉果位，妙觉只有一个位次。没有第二个位置，妙觉，无上正等正觉，究竟圆满的佛果啊，这个不得了啊！地狱众生能不能得到？能，无间地狱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缘要殊胜，他一下就能证得这个果位。啊，我们可以相信，我都没有怀疑。啊，这是什么样修行人呢？他有大善根、大福德。啊，临命终时的缘不好。啊，经中持宗经粮里面告诉我们，人在临命终的时候断气了啊，8个小时你决定不要去碰它，不但不能碰它，它那个床都不要碰它，就要离开远一点啊。为什么呢？动它的时候它痛苦，怕它生气，一生气尘秽先升起来，他就堕地狱了。这个人念了一辈子佛，通宗通教啊，临终这个缘不好，一发脾气就堕地狱了啊。所以这样的人在地狱里面，佛菩萨知道啊，什么时候他肯回头啊，再去度他。那他要一念佛往生，不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吗？明白这些道理，你就感到一点都不奇怪呀！啊，烦恼习气无时间养成的，不好断呐。表面上断了，那个习气还在呀，习气没断呐。啊，你能保得住他？临终断气的那个中阴身不发脾气吗？啊，所以去碰他，给他换衣服洗澡，最好是24小时之后。没有24小时，至少也12个小时。啊，断气12个小时，他的神识差不多离开了。能够有14个小时就更好了。啊，韩馆长过去往生，我们是给他租念14个小时，啊，才去碰他。啊，就现在很多人不懂啊，气一断了，就赶快摸摸，是不是从顶上走的，是不是从哪里走的？那他可麻烦大了。 啊，顶上就是那怒火冲天呢、啊。那是脾气大了，他到哪里去了？他到地狱去了。啊，所以一定要懂得这些规矩，啊，让他自然走，啊，这是最安全的。佛号不间断，念念提醒他，这是正法。《法华玄奘书》啊，跟我们解释这几个字，阿云五啊，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用中文把它翻译过来啊，阿翻作无，六多罗翻作上，三翻作正，苗翻作等，那三又是正，菩提是觉，合起来无上正等正觉啊。梵文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是可以翻的啊，一点都不困难啊，这个是尊重不凡啊，这是佛法里的最尊重的一句话啊。修佛为什么？就为这个啊，证得正觉阿罗汉，这叫阿罗汉。正得菩萨是正等正觉啊，正等的就是菩萨，上面加个无上是佛啊，佛菩萨阿罗汉、啊、都含在这里头啊。我们这是我们学习的目标啊啊，学佛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啊，就错了啊，路走错了，不是真的。啊，佛法始终不离正觉，啊，正觉比什么都重要。啊，在我们的经体里面，清净平等觉。也包含了无上正等正觉啊，清净心是正觉，平等心是菩萨，是正等正觉，后面那个觉是佛，是无上正等正觉啊。这个总的目标，总的纲领在经体上啊。大智度论，大智度论有一百卷，第八十五卷里头有这样一段话：为佛一人智慧，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只有佛一个人，等觉菩萨不能称阿耨多罗，称三藐三菩提啊，阿罗汉跟辟支佛只能称三菩提正觉啊，不能称正等。恶道众生，善根微弱，福多虚业，蒙佛愿力加庇，摄受往生，生彼土矣。谢令成佛，此时阿弥陀如来慈悲至极之无上甚愿。这就我们一般常识来观察啊，恶道众生指三恶道，畜生、恶鬼、地狱。前面我们学过啊，三恶道的业因 果报啊，我们都明了，他们的善根微弱，这是讲在卧道。为什么微弱？迷惑了。就像我们这一代的人，我们有没有善根？有。在这个时代，你遇到佛法能信、能理解、还能做，这都是善根福德很厚啊。可是你为什么没有成就？为什么贪嗔痴慢断不掉？为什么自私自利断不掉？名闻利养断不掉啊？这是什么？这是你周围的缘不好，他们都在引诱你啊，不是你没有善根，一时一念把不住，你就随着缘走了，你就随缘随变了啊。贤首过世的还原观上教给我们随缘不变啊，这随缘妙用啊，妙用就是不变的啊，那就叫真妙啊。可不可以随缘？可以啊，事上可以随缘，相上可以随缘，心性不能随缘了啊。那要怎样才能办到呢？你真的要能够提高进去啊，知道什么呢？知道这个相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要学这个本事啊。相是假的，你可以享受它，你对它不会起心动念，也就是你对所有一切境界相里头没有贪嗔痴慢疑，这是菩萨了啊。为什么菩萨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我在过去在台湾的时候，大概三四十年前啊，我印了一个透明的纸，里面就是《金刚经》上这四句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是个圆的透明的，字是红色的。我送给同学贴到那里，贴电视上，你每天看电视你就看到这首偈子。哎，这个很管用啊。啊，看久了之后说，你看到外面四十年也是这个看法啊。我们在这个人间的时候，那就是一场，就是个电视啊。电视是平面的，这是立体的，你才不会上当啊。啊，你才不会造业呀。啊，善思恶思都可以造，心地里头痕迹都没有，那叫什么？那叫造净业。啊，造净业能生净土啊。一动心的话就染业，染业去不了净土，染业还留在六道轮回里头。啊，这个方法很好。哎，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都要电视这个荧幕上啊，最好都要把它做上去啊，制造电视机把这几个做上去，那这个电视机的老板是菩萨再来，他不是凡人啊。让你在那看的时候提高境界，你不会被这个 里面的色相所迷惑了。啊，你要从这里的觉悟。那么善跟弱啊，这个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因为没有人讲伦理道德了啊，善跟谁有没人讲了啊，他发不出来。那复多虚业，虚事造了许多业，造作一切业里头肯定恶业多过善业，这肯定的。啊，为什么呢？唯识论里面告诉我们，八十五十一心所，这讲起心动念的，念头里头，善心所只有十一个，恶心所有二十六个。超过太多了，所以我们的善敌不过恶，又何况呢？善的念头力量薄弱，恶的力量非常强大。啊，恶天天有很多外援在熏习，在帮助他，势力越来越大。善呢，没人行善，你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所以那个善的力量啊，就微弱。我们的念头，善念敌不过恶念，恶念当家作主啊！啊，那实际上在生活里头呢，亦如是。恶的境界力量强啊，善的境界弱，善敌不过恶啊。这个年代，你的善要能够敌住恶，那可不简单。那就是你不是凡人啊，我们都是凡人，怎么办？啊，我从学佛就学了一个办法。啊，六十年没堕落。啊，什么原因呢？天天读经。我就这个办法。啊，每一天读经的时间不会少过四个小时。啊，初学佛的时候那些年，我读经的时间每一天大概十个小时。啊，也就是天天亲近佛菩萨，一天都不能离开。啊，古人说三天不读圣贤书，面目全非也。这个话是有道理的，不是假话。啊，三天不念佛，三天不听经，完了。肯定啊，跟着恶念跑掉了。啊，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啊，能守住就是天天不离开佛菩萨。啊，这个善根。啊，我们不说一年一年，我们说十年。十年十年毕业是向上提升，没有往下堕落。啊，前面三十年人入波罗蜜是形式，心里头还有不平。啊，表面上是没事，心里头不甘心不情愿。啊，为什么要受委屈？ 40年、50年之后，慢慢就平了，什么习惯了。60年觉悟了。觉悟是什么？一切法了不可得。般若经上念了60年，明白了，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怎么能化解了？真正感恩的心生起来了。以前我不恨你就算了，就算不错了，哪还什么感恩？现在感恩的心生起来了。为什么感恩呢？他替我消业障啊，我怎么能不感恩呢？他不怕造罪业，替我消业障。我不能不感恩的。感恩还有行动。我每天念佛回向，都回向给他。因为我知道，他如果不回头，他肯定堕恶道。我功德回向给他，希望他在恶道里头少受一些苦。这就是我报答他的。这一桩事情，他往后肯定会知道。所以，对我们好的人，爱护我们的人，要小心，要很谨慎，不要堕落到里头去了。要有一点贪念，你就完了。这个要特别小心。为什么？很容易堕落。对我们不好的人，反而容易。我们能够没有嗔恚心，消我们自己的恶业的业障，增福慧，不能够怨恨。怨恨之后麻烦在哪里呢？怨愈结愈深，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这个麻烦就大了，决定不跟人结怨仇。纵然被他杀害，也不怨恨他，学忍辱先人。看割礼王被割礼王割截身体，忍辱先人一点怨恨都没有。真的还感恩他。为什么呢？成就他的忍辱波罗蜜。他忍辱波罗蜜毕业了，毕业他就成佛了，这个利益太大了。所以忍辱先人告诉格里王，我成佛第一个度你。那个忍辱先人就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成佛第一个度的乔成儒尊者，乔成儒证阿罗汉，乔成儒的前身就是格里王，就说话算话了，真的第一个度他，报恩呢。好事坏事变成好事啊，都在了一念之间呢。念头纯净纯善，那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我们才真正学到东西，才真正入了佛门。其如如来所修证的大法，真的受用啊！这个受用是世间法里都找不到的。 啊，不是深入经藏，深结大乘的人对这些道理不懂，你给他说他摇头啊，他还来批评你，你完全错了，你怎么这么傻，人家欺负你还感恩要报仇啊，人家都教你这个方法啊，这个东西只有深入经藏深结大乘的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他多虚业啊，但是不要紧，蒙佛愿力加庇啊，得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无界修行，这个修行的功德加持给他了，那真管用啊。啊，结没有行，没功德，你想加持给人加不上啊，结一定有行，功德都在行当中成就的啊，你没有做到那不算功德啊，不是啊，我结了就算功德了，不是的啊，结的再多而没有真正去修学这一生还是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能出轮回能真正往生都要真干才行啊，啊，不真干没用处啊，啊，真干就是真功夫，真干就是真的理解，不真干那个解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正理解觉悟是从行动当中悟过来的。啊，没有行，你没有感悟。啊，你所了解的就是现代人所谓的佛学啊，是佛门的知识，你没有智慧啊，知识解决不了问题啊，为什么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你心里面是烦恼，你用烦恼习气拿着佛法的方法解决问题不行啊，然后变成了佛法没用啊，你会谤佛谤法谤僧啊，那造这个业呢，来生就是无间地狱，你真正修行它就管用啊，不真修不行啊，搞假的不管用啊，假的东西只是在阿赖耶识里头种一个善根种子啊，它不会发芽，它不起作用所以阿弥陀佛发的愿每一愿他都做到了啊，所以极乐世界是大愿功德的成就，自然成就的啊，极乐世界我们没有听说有人绘图，有人去设计，有人去施工，啊，完全是阿弥陀佛的愿心 参观了211诸佛刹土啊，这211不是数字，是表法的。密宗以21为圆满啊，我们弥陀经用七代表圆满，华严经用十代表圆满，密宗用21，用16代表圆满啊，那211就是大圆满，是这个意思啊。大圆满呢，是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诸佛刹土一个都不漏，也就是说法藏比丘啊，通通去考察过，通通去访问过啊，在这么多诸佛刹土里头，好的善的通通采取，不善的全部不要啊，这个意念呢，建造了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报向大家做报告，西方极乐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48愿就是非常具体的报告啊。这个世界没有三恶道，从三恶道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也不会再受三恶道啊，这是前面2条愿的 啊。所以他要不往生极乐世界，应堕恶道啊，因为他的恶业太多了，不往生一定要堕恶道的。但因弥陀愿力加持，往生极乐，不复更多三途，故曰不堕恶趣。这个道理是的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再不会堕三恶道了啊！不但不堕三恶道，在极乐世界一生决定成佛啊。为什么？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天天跟你讲经啊，天天跟你说法了，不但弥陀说法了，西方极乐世界60都说法，你想不听也不行，无论走到哪里通通听的是佛法，树也会说法，鸟也会说法，水都会说法啊！你在极乐世界的时候，你60所接触到的全都跟你说法，真难得了啊！这是阿弥陀佛绝妙之处啊！啊，让一个人到极乐世界，你就永远沐浴在佛法当中，你能不成就吗？那不可能不成就嘛！我们这上课有中断呢，极乐界上课没中断啊！无论你走到哪里，你所听到的全是佛法，都是你喜欢听的经啊！极乐世界成就确实有快有慢。啊，有人很快成佛了，有人要相当长的时间啊，那什么原因呢？有人什么都学他就慢了，有人一门深入他就快了，就这么个道理。如果专学一门经他成佛就很快啊，专学一门经说他就得定了，定能开慧，因界得定，因定开慧啊。阿弥陀佛只是讲经，这个万德万能， 你想听什么经，他讲的就是你要听的，这个了不起啊！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过得解。不但随类过得解，哎，我想听华严，阿弥陀佛所讲的句句是华严；他想听法华，他听的句句都是法华。啊，他想听无量寿，他句句听的无量寿，这个不可思议啊！啊，所以你到那要广学多闻，肯定你成佛的期限要拉长。啊，你的心不转。啊，如果你一门深入，你很快成佛。成佛之后，一切就通达了，没有一样不通。啊，这个道理你要懂，你要不懂，哦哟，这个也喜欢，那个也喜欢。你成佛比别人晚了。你在学校逗留的时间长啊，啊，这时弥陀愿力加持，往生极乐，不复更堕三途，故曰不堕我趣。故龙树大师说，若人生彼国，终不堕三趣。又善导大师曰，乃至成佛不离生死，是则横出六趣。啊，往生西方利益太大了，不要说我们说不尽，诸佛如来来说也说不尽，利益确实无边的。啊，往生没有一个不成佛的。而且成的是究竟圆满的妙觉果位。四种成佛里头，它是圆满成佛。这些理跟事我们都要懂啊，然后我们才会真正把这桩事情掌握到，不让这一生错过。这一生错过，那叫真错了啊，这个缘不容易遇到啊。诸位要知道啊，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本子，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这个世间多少人没有遇到啊？啊，老一代的这个注解就没看到，为什么没写出来？啊，像我们上一代的人没遇到。不但没有遇到这个注解，这个注解是集注啊，没遇到啊，连经本都没遇到啊，这个汇集本没遇到，这说明我们的福报超过他们啊。这个本子出来了，注解出来了，没有人认识，当面错过，甚至于人还有成见啊，来批评这个本子声音很大，周边地球，不是周边法界，周边地球 我们要听了，还敢学这个本子吗？多少人瞎退心了，学了几天不敢再学了。我遇到这个本子是老师传给我的。老师在台中讲过一遍。那个时候我大概还没学佛，他讲过一遍，他有简单的注解，没注。我以后跟他学佛，他这个本子给我了，我看到非常欢喜。我能看得懂老师的注解。当时韩馆长50岁，他大我5岁。50岁的生日，大家给他庆祝生日，庆祝生日，讲经祝寿，就想讲这部经。他把这个经本印了3000部，3000册。这个经本不厚。我到台中给老师报告，老师一听就把我制止了，机缘不到，你现在不能讲。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我说为什么？这个本子争议很多，这些老和尚出来批评，你刚刚出家年轻，你承受不了。叫我自己读可以，不要讲这部经。所以我们就临时改了，改讲楞严经。给韩馆长助手。这个本子也就给大众结缘了。一直等到李老师往生了。老师这个本子很多人没看见的。我们为纪念。老师往生，给他老人家做功德。我们就把这个本子印了10000册。而且放大了，放了16开。字就很大，看得很舒服。印了10000本。国内国外到处流通。说外国流通的多。许多人看到之后都欢喜。要我讲。我第一遍在美国讲的，在加拿大讲的。那边呢佛教不多，法师也很少，没人批评。所以在外国就兴旺起来。以后这些，那个时候是用卡式的录音带，还没有录像的。这些带子流通到国内，大家听了欢喜。这么就才流通了。我先后讲过10遍。以后讲华严经，听了几年。前年这个灾难越来越多， 化解灾难，端正人心，灾难就化解了。灾难是不善的念头所感的。如果我们能够改邪归正，断恶修善，端正心念呢，这个灾难就可以化解。那最好的就是这部经。所以我们选这部经，不但讲经，而且我发现讲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所以前面这一部无量寿经解，黄念祖是解，我后头加两个字演绎，大经界演绎，一共讲了1200小时。我没想到现在这个机器也做好了，书也印出来了，这么快。我都不知道是哪里做的，而且流通非常之广。可见他喜欢的人很多，那就说明什么呢？善根深厚啊。这些人善根深厚啊，这些人有智慧啊，能有就能力辨别。这一遍讲完之后，我就想到这么多年来我常常劝人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我自己没做到。这么多年讲了不少经，几十部啊，没有做到一门深入啊。什么原因呢？因为我居无定所，没有一个居地方可以定下来。所以哪里要请就到哪里去。过着游牧的生活，过了这么多年了，60年了。唯一的一个安慰就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是游牧生活。张家大师劝我出家，要我学释迦牟尼佛，这一点学到了。居无定所。哪里要请就到哪里去。算去年的时候，这两年才定下来。我拿到香港永久居留。从来也没想到香港这边的老同修，他把自己的房子送给我了。我说我这一生呢头一次有那个居住的地方了。我说这是佛菩萨的安排，大概这么多年的游荡啊，现在要我定下来了。那定下来我就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讲什么呢？就讲这一部经典注解。我把科判放进去。还要订正。这个里头问题还很多，我再找一点时间把它订正，作为一个尽善尽美的本子，可以帮助我世尊末法9000年一切学佛的众生呢，因这部经这个法门而能往生净土，一生圆满成就。所以我能多活一年，我就多讲一部。标准的时间就是1200个小时。一天讲4个小时，要讲满300天。这部经太好了，越讲越欢喜。越讲 误入欲深。啊，我每天读这个注解也是4个小时。啊，跟大家分享4个小时、8个小时，这是我的工作。啊，定居下来了，所有的活动不参加了。啊，我也再不去办什么活动了。有人要办活动来跟我说，我都点头，很好。啊，都是好事情，你们去做去。啊，我自己再不搞了。啊，老老实实做一个，一门深入，长时熏修的好榜样。啊，如果我还能活10年，这个东西再讲10遍，哎呦，那就不得了了。啊，一门深入确实会得念佛三昧，会开悟。啊，世尊常说，至心一处啊，无事不办呐。啊，把心只在一个地方，只在这一部无量寿经，只在这一句佛号。像莲池大师的晚年，啊，他老人家自己宣布，3藏12部，让给别人悟，84000行啊，绕于别人行，他自己一部弥陀经，一句阿弥陀佛，啊，成为我们净土宗的一代祖师，啊，真成就了。啊，善导大师说得好，乃至成佛不离生死，啊，横出六趣啊，一生呢就超越六道啊。又此章大愿呢，是2种殊胜，啊，一者悟趣众生，一得往生极乐，不服更多恶道，表弥陀悲心无尽呢。度化无余，这是最不容易的一种事情。三恶道的众生，包括无间地狱，啊，都能成佛，而且的时候品位都很高。啊，我们眼前看到一个例子。唐太宗他死了以后，因为造了地狱业，死了以后先堕在畜生道，畜生道之后又到人道，人道死了之后就到地狱道，一直都在地狱。啊，那我们知道啊，他是佛门的大护法了。中国佛教啊，在隋唐时代是黄金时代啊，最兴旺啊！啊，10个宗派都是那个时候建立的啊，他是总护法啊，佛门的大德封为国师，他怎么会堕地狱去了呢？煞业太重。平定隋朝末年的动乱，杀人太多了啊。第二个呢，情执太深，他念念不忘他的皇后啊。我们读历史，看到历史上记载，他跟他皇后感情很深，皇后死了之后啊，他一生没有再立皇后啊，这是很难得的 啊，所以他只有一个皇后，长孙皇后。那么一直的时候，他就是念念不忘，这两桩事情他都抵御了。啊，我是在去年3月25，我在澳洲，群书之要。样本感应好啊，世界书局把样本送给我，他离开地狱就是这部书，我们把它翻印出来了啊，告诉我这部书将来可以救全世界，不但可以救中国，能救全世界啊，非常感恩啊，他知道我是常常想往生的啊，他劝我多注视啊，劝我为苦难众生要多注视，不要急着早走啊，现在应该往生极乐世界了，他往生品位一定不低啊，为什么呢？佛门的总护法了，唐朝时候10个宗派建立，他总护法了啊，这就是从无间地狱出来之后啊，可以升到极乐世界，高品位的往生，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他这个不能往生的时候堕到地狱的最重要的两桩事情，两桩事情里再最重要的是情执啊，杀那么多人的时候啊，忏悔都能够往生，情执没有办法了，这是让他了堕畜生道啊，这个堕地狱道的真正原因啊，现在把情执放下，他就能往生了啊，他的问题能解决了啊，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凡往生者皆悉悉皆作佛，究竟菩提，这就太不容易了，不但能够往生的，往生到极乐世界，决定作佛。啊，现在时间到了，我想我们底下这一段呢，下一堂课我们再接着学习。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442面、442页啊，倒数第5行啊，倒数第5行。 从右此章大愿，摄二殊胜，从这儿看起。一者，握取众生，一得往生极乐，不复更多卧道，表弥陀悲心无尽，化度无余也。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确实有证据。无间地狱的众生，由于过去生中积极的善根，福德深厚，临命终时，这一个念头错了，堕落到地狱。人在世间造的业很多很杂，善业恶业都有。如果是一个人一生当中只造善业没有造恶业的，大概一个都找不到。同样一个道理，这个恶人说他一生造作罪业，没有做一桩好事，那也找不到。人生在世，善恶混杂，因缘聚会的时候各有各的果报。这就是善导大师所谓的总在遇缘不同。如果临终最后这一念遇到的缘殊胜，他就到极乐世界就做佛去了。即使是地狱众生，可不可以一到极乐世界就成佛？有，在理论上讲得通。理上讲，一念觉，凡夫就成佛。这凡夫成佛，在一念之间呢，就是这一念呢，能不能觉悟，能不能回头？一念迷呢，就堕落下去了。关键在迷悟啊。去修佛的人，最殊胜、最方便的，无过于信愿持名，念佛法门。这个法门如果是真学、真信、真愿意去、真念佛，这三个条件具足了，决定得生。往生的品位自己可以决定的，不必求人呢，凡事求人难，求人不可靠啊！今天有台湾南部同修在这听经，四十多年前，将军乡有一个老太太。念佛三年往生了，这个老太太看起来很平常，很普通的一个人，一生心地善良，与人和睦相处，拜神拜佛， 啊，因为他没有知识，什么都拜。啊，他儿子长大了，娶了个媳妇，媳妇懂得佛法，啊，劝婆婆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啊，鬼神都不要拜了，家里这些神像都送到了寺庙里面去，啊，送到这些神庙，只供阿弥陀佛、观音时至，叫西方三圣，啊，专门拜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他这个婆婆很听话，这个就是善根呢，了不起啊！啊，真的哪里都不去了，这庙会什么都不参加了，专念阿弥陀佛，念了三年。啊，他也不告诉别人，肯定是欲知时至啊！啊，临走的那一天，他是晚上走的。啊，告诉儿子、媳妇、家人，他要洗澡，啊，不要等他吃饭，你们大家先吃饭，他去洗澡去。啊，等了很久，儿子媳妇很孝顺，等了很久，老太太没出来，啊，就进去看，啊，真的是洗澡了。啊，教台没人打印，找也找不到。啊，以后看到家里有个小佛堂嘛，看他老人家穿着海青，手上拿着念珠，站在佛像面前，叫他不答应。再一看，他往生了，站着走的。老太太聪明有智慧啊。如果跟家人讲啊，我今天晚上要往生了，恐怕家里人都慌张了，啊，都不知道怎么办呢。不说，念佛三年呢，站着往生啊，啊，平常你问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一天到晚拿着念珠就念阿弥陀佛。啊，跟他讲什么都是阿弥陀佛，啊，给你是满面笑容，这是什么？真念佛人，啊，真正做到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大势至菩萨所说的，度十六根，尽念相继，他做到了。觉明妙行菩萨说：“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他做到了。我们能够把握这个标准，人人都能成就，而且这样走，品位都非常高，不需要别人开导。不需要别人助念，每个人都能做到啊！阿鼻地狱的众生都可以十宝图上上品往生，你这还得了吗？啊，跟四十八愿相应呢！啊，这一点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真念佛。万缘放下，什么都放下，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啊，只是一句阿弥陀佛就成功了。啊，如果有疑惑，那就得听经，把极乐世界搞清楚、搞明白。没有疑惑，经就不必听了。到极乐世界听阿弥陀佛讲啊。比我们这里殊胜多了，啊，真正学佛了，都要真干了， 啊，干假的不行啊，啊，轮回苦啊，六道苦啊，我们已经吃了这一辈子苦了，应该觉悟。啊，极乐世界为什么称极乐？那个地方没有苦。啊，不善苦这些名词在极乐世界都听不到。啊，这一部经，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详细介绍极乐世界。啊，这一品经，48愿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啊，这个经文里头“我”就是阿弥陀佛自称。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啊，阿弥陀佛没来呀、啊。啊，释迦牟尼佛见过阿弥陀佛，这28愿他记得很清楚啊。啊，为我们转述，转述字字句句就是阿弥陀佛所说的，我们要尊重，啊，我们要重视，不可以怀疑。啊，那第二呢？二者，凡往生者，悉皆作佛，究竟菩提。这个三句无比的殊胜呐、啊！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个个都作佛。也就是说，你决定在一生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一生就成就了。往生到极乐世界，诸位要知道，是活着去的，啊，没有说死了去的。人没断气，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他，跟阿弥陀佛走了，这身体不要了，丢掉了，是这么走的，活着走的，所以这个法门叫一生成就的佛法。啊，到极乐世界换了个身体，这个身体是微尘俱啊，是阿赖耶的相分变现的。到极乐世界换的身体与阿赖耶不相干了，不用阿赖耶的物质现象了，啊，而用的是法性身。极乐世界是法性土，啊，说到法性，我们有个概念，法性不生不灭，所以它是无量寿啊。法性没有变化，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没有生老病死，没有啊，到那个地方啊是化身，阿弥陀佛来见你啊，你坐上了莲花，那个莲花是你自己念佛功夫成就的啊，经常讲得很清楚啊。我们在这个世界听了净宗法门，知道有极乐世界，知道有阿弥陀佛，我发心想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七宝池中就有一朵莲花啊，莲花上还有我的名字，绝对不会搞错啊！啊， 我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是拿这个莲花来接引。莲花大小光色，全是我们现在念佛的功夫。呵，这个是真的，带得去的。这个世间无论干什么都带不走。啊，凡是带不走的，通通要放下；带得走的要努力，努力念佛。你的莲花越念越大，光色越念越好。啊，就这么个道理。那个莲花是发心身、发心土，啊，是自信本愿功德所变现出来的。啊，它不是阿赖耶的相分，它不是阿赖耶的见分。啊，这个是不能不知道的。我们要认真念佛了。啊，世间的事一切随缘，决定不攀缘。啊，随缘是机缘，一切成熟是好事情，应该帮助这个世间一切众生，应当干。没有这个缘分，就老实念佛，不要去攀缘。啊，不要去找。啊，去找就错了。啊，往生极乐世界重要啊，别的是小事啊，确实没必要啊。到极乐世界第一个好处啊，极乐第一德无量寿，寿命无量，再没有生死了啊，生死了了，永远断掉了啊，再回到这个世间来，那是感应，众生有感，自己有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它自在，隐显自在。啊，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啊，以佛的身份，以菩萨的身份，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来干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三句话了不得了。啊，凡往生者，悉皆作佛，究竟菩提。这个位置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妙觉如来，比等觉还高。啊，由此可见弥陀本心，念念愿一切众生成佛。啊，这是阿弥陀佛的本心，是一切如来的本愿。啊，没有一尊佛不如是啊。啊，而此愿即已成就。这个慈愿就是指这两愿，第一章的两愿。第一，没有恶道；第二，即使地狱往生的众生，永远也不会再堕三恶道。啊，这个愿成就了，足证弥陀智慧功德，威神利用，不可思议。啊，这是阿弥陀佛究竟圆满智慧。修行大愿功德之所成就。叫威神利用啊，它起的作用啊不可思议。这个作用的能加持一切众生。能帮助一切众生成就。 幕后这一句是24章每一章都有的啊，说得誓愿呢乃作福，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啊，这表示啊这一个愿成就了啊，我方成佛，我是法藏菩萨自称啊，这个愿成就我才成佛，若这个愿不成就呢，那我就不成佛啊，故曰不取无上正觉啊，每一章这一下过愿简为不取正觉，就用4个字代表了啊，这个意思在此地讲清楚讲明白啊。那么现在我们晓得弥陀48愿愿愿都成就了，所以他事先在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了极乐世界啊，这个报土啊，成就了报身啊，阿弥陀佛一真庄严，用这个来帮助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六道众生啊，六道里面特别是三途啊，三恶道啊，恶道众生特别可怜呐、啊！啊，那么佛菩萨有没有示现在三恶道呢？有，诸位知道有地藏王菩萨，一切诸佛菩萨到三恶道呢，通通现地藏王菩萨身。啊，地藏菩萨无量无边的 啊散布在这些恶道当中，哪一道都有啊，戒因善根福德成熟的众生啊，什么叫成熟呢？对这个法门他能相信，他不怀疑，他真想到极乐世界，他真念阿弥陀佛，就这么三个条件。如果具足这三个条件，这就叫有缘众生啊。那我们看先前念佛的人很多啊，往生的人不多。我在台中住过10年，亲近李老师啊，李炳南老居士，台中莲社，我离开的时候莲友有50万人，莲友有名册，那不是假的，真的50万人啊，是老师在台中教学20年，啊，跟他学的人这么多，啊，老师常常很感慨地说，他不说别人，说我们自己的莲友，真正往生的，大概10000人当中啊，有个3-5个。那么不能往生的呢？10000人当中，有9900多个。老师很感慨地说：“这是什么原因？” 对这个世界贪念呢，放不下了，啊，亲情放不下，啊，儿孙放不下，啊，财产放不下，啊，地位放不下。这东西多了，所以平常念佛念的是很多，叫善心念佛了。念佛的时候妄念很多啊，即使不怀疑，这杂念多，夹杂啊，所以这个念呢，不是净念。大势至菩萨要求我们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都摄六根就是放下万缘，啊，眼放下一切色相，啊，心里头不要执着这些东西，啊，不要分别这些东西，耳对声音，鼻对香，舌对味，身对触，意对法，啊，法上应舌，何况非法？你的心才清净啊！啊，不怀疑，不夹杂，这就是清净心。用这个心来念佛，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我们今天最大的麻烦，啊，念着佛，妄念就起来了。甚至是真有人呢，念念都有夹杂，念了一天佛。一个净念都没有，念念都有夹杂，啊，这就不能去了，这不符合极乐世界的标准呢，啊，所以要想净念相继，必须要度摄六根，啊，不能度摄六根呢，我们这个念。只是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借个法缘，作为来生后世的业因啊，这一生不能成就。如果这一生成就，你就要真放下啊，住在这个世间。一切随缘，什么都好，什么都不要计较啊！为什么呢？与我不相干，我计较干什么？我念念到极乐世界，这个世界全盘放下啊，功夫才能够成就啊！这个功夫就是清净心呐、啊，哎。诸位一定要知道啊，心净则佛土净，这是往生绝对的一个理论啊。我们用这句佛号是把妄想杂念念掉啊，至心一处，我们把心停止在一处，这一处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啊，或者是阿弥陀佛都行，就是只在佛号上啊，心里头除佛号之外什么都没有啊。我这么大年岁了，晚年跟大家做个好样子 啊，84岁开始，前年清明开始，所有一切经教放下了，我不再搞了，我就专门呢在这一部经上，在这一部注解上，我每一天读4个小时。啊，每一天跟大家分享4个小时，啊，事出世间法全放下了。我只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啊，想学东西，到极乐世界去学，有的是寿命。有的是缘分啊，这个世界不行了，来不及了啊！古人呢说的话都是真话啊！古人告诉我们，人生在世，有春夏秋冬啊。那从你出生到20岁，这人生的春天呢？20到40是人生的夏天呢？40到60是人生的秋天呢？60到80是人生的冬天呢？80以后随时可以走了，80以后就没有了，啊，活一年是你多赚一年。啊，随时可以走。啊，我这是80又有6了。啊，所以我知道，随时可以走。啊，对这个世界彻底放下，要准备后死啊，后死在极乐世界啊，好死啊。啊，一心念佛，万缘放下。啊，活一天，念一天佛，讲一天经。啊，这是什么？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老师如是，我们跟进。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一生讲经没停止过。啊，30岁开悟，就开始讲经教学，79岁走的。啊，讲经300余回。教学49年。啊，我这一生很有幸。啊，遇到3个好老师。啊，指导我，教我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啊，我这一生做到了。啊，晚年多有一年，我这个经就多讲一遍。啊，为大家做一个示现。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这一部经讲一遍，需要1200-1300个小时。啊，一天讲4个小时，大概讲300多天。啊，一年讲一部。活一年讲一遍，活2年就讲2遍。一切随缘而不攀缘，一生都交给佛菩萨了，佛菩萨照顾啊，

我作佛事，设法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了，借居子母真经色身。这是第二章，夏莲老汇集这部经，保留着五种原译本里面，有三种本子，说到是二十四章。所以他把二十四章保存了，愿呢四十八愿，有两种版本呢，就讲四十八愿，所以四十八愿也保留。这个用心非常之好。我们看注解。这是黄念祖老居士他所集的注解，他这个注解是集注，用经论来注解，用祖师大德的注疏来注解，他所这里头参考的采的这些资料，注解的资料出自于经论的一共是八十三种，祖师大德的著说呢是一百一十种，总共有一百九十三种，是注解的集大成，这个是非常有智慧，不是自己做的，自己汇集的，从一百九十三种典籍里头汇集的注解，汇集的好啊！让我们从这部注解里头，对于整个佛法都读到了。都看到了，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全都收在这里头。我们对念老要感恩呢。那么这一章举三愿，这是头一愿。十方世界所有众生生我刹者，令生我刹，借具自摩真经色身，是为第三深悉金色愿，这是弥陀第三愿，生彼土者深借自摩真经色身，真经之色，真经色者改为如来之身色，善导大师曰：诸佛于贤常住不变之相，是故现黄金色。在我们这个世界，可能在他方世界也不例外，经书里头叫五经，金银铜铁锡都容易氧化，它的色就变了，只有黄金不变，它不会被氧化，无论放在什么地方它颜色不变，所以被世间人看为尊贵， 啊，所以这个经里头含这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它永远不变。啊，善导大师把这个意思说出来了。啊，真经是是如来的圣色，永远不变的圣色，就这个意思。啊，我们这个世间，这个身体会变，你看，从出生，慢慢的长大，变成年轻人，变成中年人，变成老年人，变成生病的人，最后变成死人，变化了。啊，极乐世界的人啊，身体永远不会变。换一句话说，他没有生老病死。啊，极乐世界是化身，莲花化身呐、啊。啊，前面说莲花是自己念佛成就的，佛用这个莲花来接引你，你登上莲花，身相就现出来。现的身相呢，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要了解，阿弥陀佛他观察210亿的佛刹，啊，210亿佛刹，210亿是表法的，是表大圆满。啊，换一句话说，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诸佛刹土，他通通去考察过。啊，见到啊，许多佛刹里面，这个六道里的众生，身相不好，啊，身相无常啊，无常就是刹那刹那在变化。啊，这就是苦报啊！啊，所以他发了个大愿：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金刚不坏身，都是真金色身，永远不变。在西方极乐世界，寿命很长，但是不老。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人生病的，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人死亡的，啊，生老病死都没有。啊，他那个地方是莲花化身，他不是生，啊，没有父母。啊，这是阿弥陀佛看到十方刹土啊，想到这种事情啊。啊，人有父母，对父母有情执，那是烦恼的根源。莲花化身没有父母，啊，情执你看不断，自然没有。 啊，身界金色，金色就是表示永远不变。啊，你对身体不必忧虑啊。我们这个世界，哪一个人对身体不忧虑？啊，天天为这个身起了多少妄念？啊，要怎么样来保养它？要怎么样叫它健康？啊，叫它长寿？结果所用的方法全错了啊！那不保养还好啊，越保养起副作用。啊，这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啊，在中国过去，啊，古老的旧社会里头，人都老实。啊，人是生活所需的，衣食住行。都是靠自己双手工作，而得来的。啊，农耕用的方法很古老。那是对身体最有利的健康啊！现在用化学，用基因啊，把这些吃的、穿的，通通都产生了严重的副作用啊！所以现在做行啊，要吃有机的蔬菜。哪里去找有机的？现在都用农药，都用化肥。啊，农药化肥少一点，那就很不错了。如果过量的农药化肥，你吃的这些粮食、蔬菜，啊，这些肉类，全带着有毒素。破坏你身体健康啊，叫病从口入啊，古人说的非常有道理啊。啊，我们现在住都希望住在农村，啊，有一点土地，自己来种一点蔬菜，种一点粮食。啊，我们真的没有农药，没有化肥，啊，种植的东西比一般农夫种的好啊，不输给他了。他们来看到我们东西都非常羡慕啊。啊，我们在澳洲有个小道场，啊，想到这粮食危机很麻烦。啊，钱留在那里没用处啊，那是废纸啊。啊，所以他们问我，这社方供养的钱，我们做什么？说买土地啊，买土地干什么？耕种啊。啊，我们种蔬菜啊，种水果啊，种粮食啊。啊，去年我们第一次收小米，啊，不错，收了13000公斤。啊，我们现在拥有的土地不少，和中国大概有10000亩。啊，我们自己不会去耕种，我们请当地的农夫，啊，工作一天给他多少钱？啊，他替我们耕种。啊，我们自己来照顾。 啊，到收割的时候，我们也请他来带我们收。啊，除我们自己需要的之外，还可以到市场去卖呀、啊。真正是有机农耕的，啊，都会非常受欢迎的。啊，这个事情并不难呐、啊，啊，只要你真正想到。啊，澳洲有个好处，就是地大人少，啊，土地很便宜，不值钱。我们买那么大的土地，才只花好像两三百万呢，澳币。这很便宜、啊、我们再接着往下看。日西四月啊，日西四是日本人啊，日本净土宗的祖师。此标重道实相色啊，这是黄金色的时候，表中道实相，都是不变的意思。说今此大愿，于令一切往生之人同佛身相，平等相啊！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那人要不平等，福报大的他有傲慢啊，福报少的就有自卑感，自然产生，这个都是烦恼的来源。所以阿弥陀佛很有智慧，让所有生到极乐世界的人相貌完全相同，这个傲慢自卑感就生不出来啊，相貌完全相同，那怎么认识呢？啊，人都跟阿弥陀佛一样，别把阿弥陀佛认错了。啊，到西方极乐世界，人人都有神通。啊，六种神通啊，通通出现了，所以。即使完全一样，你也能够辨别，不会有差错。啊，在我们这个时间不行啊，肯定认错了啊。啊，双胞胎长得相貌很相似的时候，我们都常常搞错。啊，西方极乐世界不会搞错的。啊，同佛身相，借真金色，此显呢，生佛报尔，真是平等啊！啊，阿弥陀佛这一愿呢，就是显这个意思。到极乐世界的时候，众生跟佛平等的，慧疏曰。是故愿也，我国人民纯以金色，无有好恶，比我平等，勤觉为顺。这后头这一句说出来了。啊，相貌好的，这就有高慢、傲慢心；相貌差的，就有自卑感。这就不平等啊，心里头就有违有顺啊，起烦恼嘛啊。到极乐世界呢，在身相这一方面你不会起烦恼，大家平等啊，完全相同 啊，纯一净色，慧疏智数，正显中道实相之意。啊，慧疏里的这几句话，确实显示中道实相之意。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第四愿，32相愿。啊，经文只有一句，32种啊，大丈夫相。经文是一句，解释就很多了。哪32种啊？我们看注解。32种大丈夫相，各种天人皆是32种大丈夫相。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知道。释迦牟尼佛出生在印度，古印度人对于这个世界富贵之人，富贵人相好啊，啊，所以他们有个标准，就是32种好相啊，这个代表富贵。所以佛常常呢用32相啊80种好来形容啊，这32相80种好佛有，转轮圣王也有啊，世间富贵的人或具足几种，32种通通具足的就很少了啊，那真的就像经上所说的啊，如来与转轮圣王具足的。而实际上呢，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止32相，32是指人间的，人间的标准啊。这个话佛在《观无量寿经》上讲得很清楚，《观经》上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每个人身有84000相，每一个相呢有84000好啊，释迦牟尼佛在观经上讲的啊，我想这是真的，这绝对不是假的啊。此地讲的32是当时对印度人讲的啊，印度人喜欢32相80种好，认为这就很了不起了。随顺俗地说的啊，我们看注解，这是第4愿啊，称为32相愿。转轮圣王一句此相啊，转轮圣王我们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啊，佛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有4个转轮圣王啊，他们统辖是叫一世天下，就是一个单位世界啊，这个世界 有四大洲，换一句话说，有四个大星球，这个星球上是人住的，所以我们讲外太空人，乘坐的飞碟到我们这个世界来视察，来参观旅游，那是人道。如果是天道呢？天道不需要工具，它有神通，都不需要工具。那外太空的时候，它还要用交通工具来的时候，它是人道，它没有神足通。它跟我们绝对是同一个空间维持，它空间维持比我们高，那就不一样了。绝对是同一个空间维持。这些年来确实证实真的有外太空人到我们这边访问，跟我们这边有接触。我们也在很多媒体里面看到这个信息，地球有灾难，外太空人也来帮助。也会来救援。真有灾难的时候，他们会出现。32种大丈夫像，又名32大人像，简称32像。此32像不限于佛，说转轮圣王也居此相，智度论88，大智度论100卷，第88卷里面有这么一段文字：为佛现此大人相者，因随此阎浮提中天竺国人所说，则为现32相。此书极好，佛本立相而现相者，顺世间习俗故。这个后头几句话是黄念老的，他先用大智度论里头说的，佛出现在印度，为什么示现呢？这个32相呢？是因为随顺这个世界，阎浮提就是说的地球，中天竺是印度，印度的中部恒河流域这个地区，佛在这个地区讲经说法的时间呢最久。这个地方的人民都说，32相是大人相，32相是贵人相，所以佛现32相。随俗而实现的。佛能现这个相，菩萨也能现这个相，世间转轮圣王，这是佛宝大的，就是统治全世界的这个国王叫转轮圣王，有没有呢？我们没有见到，在整个世界历史上没有看到哪一个人统治全世界，还没看到。 啊，那么如果要有，也许没有住在地球上。啊，太阳系，这个星系很大。他住在哪个星球上？不知道。啊，为什么称他做轮王呢？这是他福报里头自然现出来的。这轮是交通工具。啊，也是他的武器。啊，成为轮宝。啊，轮王有七宝。啊，轮宝是最主要的。他有这个工具，他能在太空当中飞行，速度很快。啊，也许这个轮宝就是所谓的飞碟。啊，飞碟像一个轮，圆形像个轮。啊，速度确实是快。啊，那么在这个资讯里面常常报道，啊，有被人看到的，真有。我自己看到过一次，没出家之前。啊，是一个下午，大概3、4点钟的时候。啊，我们是突然看到空中有个发光的东西，在那里不动，颜色是绿色的，很亮。啊，停了很久。啊，我们那时候围着好多人都在看，不知道这什么东西。有人说可能是军队打的信号弹，但是信号弹不能是老真的不动啊。那信号弹如果打上去，它一定上升呢、啊，上升的就它一定会下降啊，它不动啊，它不动。啊，有好几分钟，哎，它开始移动了，慢慢移动了，越动越快，一刹那之间看不到了。第二天的时候，报纸也登了，他看的不看到不止我们这一个人，很多人看见，报纸也登了，不明飞行物。啊，所以这种真有不是假的。转轮圣王有金轮王、银轮王、铜轮王、铁轮王，啊，这个一司天下，金轮圣王是统管四天下，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大概是一个太阳系，管整个太阳系。啊，银轮王管三洲，四分之三。铜轮王是四分之二，铁轮王是管一个地方，这一个地球。啊，这佛经上啊有这个说法啊。说佛这个现这个相呢，是随顺。随顺这个世间的人，啊，当年佛出生在印度，啊，在中印度，说，念老说此书极好，啊，《大智度论》说得非常好，因为佛本立相，佛没有相，现在。我们明白了，啊，这一点呢，我们把它搞清楚了。相是假的，不是真的。 佛本立相，这个佛是妙觉如来，不是等觉菩萨，是无上正等正觉，不是正等正觉。啊，只有妙觉位呀，立相了，等觉没有。啊，大乘教里面常讲，41位化身大士具暴徒，那暴徒有相啊，十报庄严土有相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四土，只有常寂光没有相。啊，妙觉如来住常寂光，不住十报土。啊，十报土有相。啊，十报土的相，华严经上所说的心现，唯心所现，啊，真心所现的十八图，十八图以下的方便有余图、凡圣同余图，那就是十八界。凡圣同居是六道轮回。啊，方便有余土，是佛的净土，是圣法界。啊，那个里面居住的是阿罗汉、辟支佛、菩萨跟佛这四种人居住的。啊，是净土。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有净土。啊，是圣法界。有秽土，六道轮回。啊，这个不一样啊。啊，这个都是有相的。啊，在十法界里面，我们说有物质现象，有精神现象，有自然现象。这三种现象统统具足。啊，没有立相啊，只有妙觉如来，究竟佛果，他住常寂光土，常寂光没有相，这三种现象都没有。啊，常寂光没有自然现象，自然现象是阿赖耶的业相。啊，没有精神现象。啊，精神现象是阿赖耶的见分。没有物质现象。物质现象是阿赖耶的相分。啊，阿赖耶的相分也叫做境界相。啊，见分呢也叫做转向。啊，十法界里头有。十法界是为识所变啊，所以在十法界里头，心现识变，所以一切法无常的啊，一切法都是生灭法，生灭速度之快，我们完全不知道啊，也直到现代的量子力学家才发现。啊，才把这些现象啊讲清楚、讲明白了，跟佛经上所讲的完全相同。啊，至于心理现象跟这个自然现象呢，科学家还讲的还比不上佛经。佛经比他讲得更清楚。 科学这种突飞猛进是最近80年的事情。80年前科学家在发现原子。现在从原子不断地在发现。比原子小的电子、原子核、中子，比这个更小的有基本粒子，比粒子更小的有夸克，比夸克还小的现在发现的微中子，佛在经上说即微之微也。极其微小的这个物质现象物质现象里面有精神现象在里头，所以现在物理学家明白了这过去这300-400年我们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二分法。二分就是把这些现象分成物理跟心理，把它分开了。现在晓得这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心理跟物理是一不是二，没有办法分。而且物理的基础是心理。物质从哪来的？是从念头来的。这个弥勒菩萨讲得清楚。佛在菩萨出胎经里头有这么一段话。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说，心有所念我们一般人起个念头，这个念头里头有几念，有几相事业经文是这么写的用我们白话来说呢，佛就是问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多少个念头，细念、微细的念头，有多少个相，相就是物质现象，有多少个实，实就是精神现象。佛问这么一句话弥勒菩萨回答说，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念念成形，形就是相，就是物质现象，形皆有实，物质现象里头有精神现象，它不能分开。我们看了这一段经文，再看了科学家的这报告，我们才发现我们过去几十年念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通通讲错了。我们不了解事实真相现在才知道那个照见五蕴皆空，五蕴在哪里色受想行识，是佛法讲极微之微，也就是今天讲的量子、小光子，这么小的东西里头具足色受想行识。它存在的时间非常之短，你看一弹指32亿8000年，每一个念头都出生这个现象。 啊，现在我们用秒为单位，啊，我们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啊，我相信有体力好的，啊，至少可以弹五次。如果弹五次的话，那一秒钟有多少个这个念头？1600兆。诸位记住，一秒钟有1600兆个生灭，这个念头，生灭，生灭，这无常啊！啊，弥勒菩萨后头有一句话说：“念时极微细，不可知之。”啊，我们没办法掌握，它太快了。这个现象被现在的科学家看到了，啊，所以科学家告诉我们，跟佛经上讲的一样，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假的。啊，是意念里面起的一个色相。啊，所以科学家提出这个新的一个理论，以心控物。啊，因为物质现象是心变的，人的意念可以控制物质。啊，他举出很多例子。啊，最明显的例子，这在中国外国通通都有。啊，譬如很多癌症，啊，得到没办法治愈的病，啊，医生宣布不能再治了，无法治了。啊，可是这种人，哎，过几个月他自然好了，再去检查没有了。啊，这什么原因呢？念头。啊，所以这些癌症宣布为癌症，没多久就死了，那什么吓死的。啊，他天天想这个病，我活不了了，吓死的，念头死了。啊，前几年在中国山西小院，啊，有40多个人，啊，都被医生宣布。寿命只有2-3个月，啊，得的严重末期的癌症，啊，这些人念佛人回去之后什么都不想了，啊，反正寿命不多了嘛，什么都不想，就念阿弥陀佛，啊，念了3个月了没事，再去检查了并没有了，这发生的奇迹。今天科学看意念，念头能够控制你的身体，身体是物质现象，你心要清净，没有杂念，你就不会有病。啊，心念纯正，佛的这个念头再好不过了，就把你带着病毒的细胞，自自然然恢复正常，你就好了。对，以心控物。啊，这个理论要是被承认了，今天地球上发生的这些灾变，我们用意念可以让它恢复正常。科学做不到啊。啊，所以科学家呼吁啊，啊，地球上的人能够真正使用意念，啊，就是清净心，没有杂念，没有恶念，啊，最好的就是念阿弥陀佛。真正能找到10000个人，啊，用真诚心来念阿弥陀佛，这个地球上灾难都能化解。但是科学家说的。啊，现在研究念力的秘密的人越来越多了， 啊，这个能量不可思议啊！佛经佛在三千年前就说清楚，就说明白了。佛说至心一处，无事不办。你把心放在一个地方，什么事都能解决。啊，我们的心放在阿弥陀佛上，就是至心一处。啊，什么念头都没有，我这个念头就在阿弥陀佛，念念全是阿弥陀佛。你的身心健康，你居住的环境绝对不会有灾难。啊，你的能力不大，不能让全世界没有灾难，你居住这个地方不会有灾难。这个没有什么要稀奇，这也不是什么神通念力，科学家给你做证明。啊，所以201212月21玛雅灾难的预言，啊，美国的科学家布莱登，啊，教人化解的方法就三句话，啊，居住在地球上的人，如果都能够弃恶扬善的第一句，改邪归正，端正心念，灾难就没有了。啊，这是一个研究念力的一个科学家。念力太，那个能量太大了，不可思议啊！啊，能改变我们的身体，能改变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地球。啊，更大的，可以能改变太空当中星球运行的轨道，有这么大的能量。啊，这最近才被人发现的。啊，所以最新的这些科学家讲，这个心理跟物理要统一，不能分成两个，分成两个是错误。跟佛经上所说完全相同啊！啊，这个就是佛本着理想啊，而现象者，随顺世间习俗。法界次第下卷，如来应化之体，现此32相，以表法身众德圆寂，使见者爱敬啊，知有圣德可从，人天众尊，众生之王。故现，故为现，32相。啊，佛为什么要现这个相？佛想帮助众生，帮助他离苦得乐，帮助他破迷开悟。那帮助他头一个条件，他必须对佛尊敬。没有尊敬，他什么都得不到。印光大师常说：“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这个道理不是印光法师发明的。不是他第一个说的，中国老祖宗千万年前就说过。 所以在教学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尊师重道啊。学生没有尊师重道的心，再好的老师都没办法教他。啊，佛来教你，孔子来教你，你能得多少是你的沉浸心。你有一分沉浸，你只得一分。你有十分沉浸心，你只得十分。啊，你有百分沉浸心，那你就得一百分。一个老师上课，现在听众的学生有四五十个人，每个人所得到的不一样。什么原因呢？对老师的沉浸心不一样。啊，中国人在全世界最懂得教育。啊，这个话唐恩比说的，外国人讲的。啊，中国人有教育的智慧，有教育的方法，有教育的经验，有教育的成就。啊，从整个历史上能看得出来。啊，中国人教，从小教小孩，叫孝，叫敬。啊，孝顺父母，尊师重道。啊，中国人把老师看得非常重要，尊重。啊，现在没人知道了。我这个年龄还上了几天私塾，啊，六七岁的时候，我读书比别的小孩早一年，啊，六岁就进私塾了，啊，进私塾头一天，这是印象最深，一生都不会忘记。啊，父亲带着一点礼物，啊，这是供养老师的，古时候讲素修，是供养老师的。啊，进学堂，学堂在祠堂里头。啊，我们自己家摔了。啊，我们跟姑父姑母，啊，姑母一家住在一起，他们是大家族，没有分家，兄弟都不分家的。啊，我们的亲属的关系，啊，依靠他们。啊，读书就是他们家的祠堂。啊，进学堂的那一天。啊，父亲带着我，啊，在大殿上，祭祖的大殿上，啊，里面稍微布置了一下，作为礼堂，啊，当中供的孔子的牌位，啊，上面那几个字我认识。大臣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啊，我记得很清楚，牌位很大。啊，老师站在旁边，同学站在两边。啊，先对孔子神位行三跪九叩首的礼。啊，我父亲在前面，我在后头。啊，三跪九叩首，拜完之后，啊，起来请老师上座。啊， 老师坐在孔子牌位下面，对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礼。我们知道尊师重道就从这儿学来的。我的父亲给老师三跪九叩首。我们敢不尊重老师吗？敢不听话吗？这种礼节我们常常看到，我说每一个新同学来都要行这个礼。新同学来，我们老同学就站在旁边观礼。每个人都要经过啊。家长对老师这样恭敬，老师也不把学生教好，怎么对得起家长？就这份恭敬心呢。这样表演什么？表演给学生看。家长跟老师在那像唱戏一样表演给学生看，学生个个都会了，一生不敢轻慢老师，都会尊重老师，都会听老师的教诲，依教奉献，这真能学到东西。现在学校不行了，不但是现在学校，60年前我初学佛的时候，最初不是学佛，是学哲学。年轻对哲学非常有兴趣。我亲近方东伟先生，这是当代的一个哲学家。我给他写一封信，毛笔小楷，恭恭敬敬写的。我自己还有一篇文章，也是很恭敬。文章有2000多字。寄给他看。他一个星期回信，要我到他家里跟他见面。没有人介绍，我是碰运气，写封信看看，有没有回应，有很好，没有就算了。没想到老师真回信，我就真去拜访他。他在大学是教博士班的。问我学历，我说我初中毕业。抗战期间我有4年没念书。逃难了。走了不少路啊，东南10个省都走遍了。老师问我，你有没有欺骗我？我说没有。我说我对老师很尊敬，所写的所说的都是真实话。老师就说了，你写的信，你写的文章，我们台大的学生写不出来。所以他怀疑。我告诉老师，我说我喜欢读书，虽然呢没上学，我读书没中断。这个他就了解了，喜欢读书。老师就告诉我，就是现在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我写信的意思是希望他答应我到他学校旁听他的课程。他告诉我这几句话，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他说你到学校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 啊，我以为老师拒绝了。啊，当时心里很难过。啊，当老师看出来了，年轻人非常好学，没这个机会。啊，停了有五六分钟，他老人家说：“这样好了，你每个星期天来，到我家里来，我给你上两个钟点课。我的哲学是跟在他家里学的，到今天我完全想明白了，因为我也在大学教过五年。”真的，老师的话一点没错。啊，老师在学校里头担任教授，为的什么？为的工资，为的钟点费，拿这个钱过日子，为这个。学生到学校念书为什么？为文凭。他是不是真的念书？不是的，他对老师没有一点尊敬心。啊，你要给他讲是白讲的，我才真的明白了啊！想想六十年前学校的状况，大概现在比六十年前更差了。你说怎么办？啊，那我就想到的时候，这现在想到，当时不知道啊，现在想到了。老师在课堂的上课啊，也是敷衍塞责，不是真的讲学，真讲学是学生听不懂啊。你讲那干什么？啊，最近这些年，我住在澳洲，我也是大学的教授。啊，学校让我到课堂上课，告诉我。啊，跟学生讲东西啊，不要超过15分钟。我说为什么？15分钟之后啊，心不在焉，就动了，真的心不在焉。那心不在焉怎么办呢？讲故事，讲笑话，啊，大家欢欢喜喜，下课了，是这种教法了。所以以后我再不到学校去了。啊，这学生他不是来学东西，没有心思学东西，他是来玩的。啊，所以，啊，那个上课精神能集中的时候，大概是10分钟。啊，10分钟是新来的老师，啊，还摸不到底，啊，注意一下。15分钟之后，心就散乱了，啊，就东张西望了，啊，学生就聊天了，你怎么能讲得下去？所以老师告诉我，讲讲笑话，讲讲故事，啊，原来大学是这样的，啊，所以现在学术特别是伦理道德这方面一落千丈啊，没人愿意听啊，讲得再好也没用啊，白讲了，白讲不如不讲啊，所以这是老师，学生不愿意学，学生今天学生非常现实啊，什么方法能赚钱，什么方法能够争取到高的职位，他要这个东西啊，非常现实啊，这是今天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 啊，我接触的面很广，啊，看到东西很多。今天世界，所有一切问题的根，就是我们的教育疏忽了。这是社会整个社会动乱，连带着地球上的灾变，